多云烟，悠悠地就在我眼前，虽然近，却握不住他行踪。往事就好像个云烟，眼看他慢慢地走远，不曾为我留恋。像漂浮的云烟，虽然投影在我心田，却不为我留恋。也许有那么一天，被烟化成为雨点，再度飘